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28千赫， 中波82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首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 也就是说全北京市将会在明天早晨的7点钟 空气重污染， 空气重污染，北京在行动， 北京在行动， 空气重污染，北京在行动， 应对重污染，北京在行动。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8点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特别直播， 特别直播。 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8点02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资讯早8点特别节目，应对重污染，北京在行动。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瑞。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畅。今天是2015年12月9号星期三，今天呢北京继续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今天依然实施机动车尾号单双号限行措施，今天单号车可以上路，双号车限行。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当中，您将会听到空气扩散条件不利，北京空气污染今天将达到本轮的污染峰值。 昨天北京9小时查处违反单双号限行车辆3690起。 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为什么没有提前24小时发布？北京市环保局作出解释。 加拿大驻华使馆因雾霾红色预警休假3天。 周三图书资讯大搜索为您推荐一系列有关防治雾霾的书籍。 嗯，今天节目进行当中呢会继续互动环节，问题是空气重污染条件之下您都做了哪些积极的应对，欢迎大家和我们探讨。短信请发送到10628821828，欢迎大家积极参与与我们的特别直播保持一个互动。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孙畅李瑞早晨8点钟为您介绍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雾转中度到重度霾，北转南风1-2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0%。 今天夜间阴有雾，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5%，最低气温0摄氏度。 今天傍晚时天气预计中度到重度霾，偏南风1-2级，气温2到1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的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今天的空气质量指数355到375，空气质量级别为6级，严重污染。 京津冀及周边省份部分地区出现较大范围空气重污染过程， 特别突出的是源自于周边地区的跨区域的传输，十几个小时的时间里迅速转化成6级严重。 北京全力以赴落实各项应急措施，实施最严格执法， 督促辖区内施工工地停止一切土方石和建筑拆除等施工作，停止建筑垃圾和渣土车、砂石车。 关注雾霾天气下城市和群众安全，报道京津冀地区协力应对空气污染，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直播，敬请关注。 好，进入今天的特别直播头条资讯，首先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持续，今天北京的空气质量可能会达到本轮污染的峰值。 据北京日报报道，今天白天北京的扩散条件呢依然非常不利，空气质量预计达到重度甚至严重污染水平，明天午后一股弱冷空气将会抵达，空气质量将逐渐改善，周五的空气质量恢复到良好水平。 不过从目前的预报情况来看呢，不乐观的是12号本周六空气质量恐怕会再度转差，京津冀局部地区可能会再次出现严重污染。 由于距离周六呢还有一定时间，请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信息，有关天气变化的情况稍后在8:20左右我们将会为您连线北京市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为您带来更为详细的解读。 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启动之后，从昨天开始北京将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的临时措施，那么具体的执行时间是从每天凌晨的3点到当天24点。 具体来说，今天限行的机动车呢是双号机动车，尾号为单号的机动车可以出行。明天轮换限行单号机动车，这轮单双号限行将会一直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之后呢恢复5日制的限行办法，明天下午是尾号2和7的车辆限行。 哎，所以说明天车牌尾号为2的司机朋友啊就比较纠结了，上午您可以开车上路，但是下午又限行了，所以呢请这些朋友们合理安排好自己的出行。 针对这次单双号限行呢，有爱琢磨的朋友啊就总结，最幸运的尾号是6，本来呢就是周三限行不太受影响，最悲催的是尾号9，一周被限了3天，最晕的就是尾号2了，明天上午能开，下午不能开，晚上8点之后又能开了。 嗨，所以有网友就打趣说啊，这次临时的单双号限行措施啊真是太考验我们的智商了。 确实啊，这很容易让尾号为2的司机朋友犯糊涂。据最新了解的消息呢，有关这个问题的协调办法有关部门也正在紧急的磋商，交管部门会及时向社会公布，以免车主们晕菜。 嗯，玩笑归玩笑，但临时的限行措施还是需要大家共同的配合。 嗯， 据新京报的报道，统计数据显示，昨天上午7点到下午4点，北京市交管部门一共查处了违反单双号限行3690起，这里也建议广大司机朋友，咱们一定要遵守红色预警期间的单双号限行临时的措施，绿色出行，环保出行。 哎，这里要提醒大家，单双号限行的实施范围是北京市辖区范围内，而不是以五环为界，纯电动汽车和出租车是不受尾号限行的影响。 另外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外地车辆的司机朋友，无论您车牌尾号是单号还是双号，今天早晚高峰都是不能进入五环内行驶的。工作日早高峰是7:00到9:00，晚高峰是5:00到8:00。 另外，空气重污染条件之下，能见度差，开车出门的朋友呢，雾霾天行车要严格按限速来行驶。行车中可以选择打开雾灯，同时不要使用远光灯，因为远光灯的光线会在雾中形成漫反射，驾驶员会什么也看不见。 雾霾天气温馨提示：雾霾天气，户外能见度低，外出驾车请注意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关注健康，共抗雾霾。 好，正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特别节目应对重污染北京在行动，我们继续来播报资讯。在空气重污染的影响之下，北京市卫计委也已于昨天启动了空气重污染卫生应急预案，将重点关注呼吸道疾病，并且首次开通了12320雾霾专线。如果有健康防护方面的问题，你可以随时拨打这部热线电话12320。 哎，那么受空气重污染的影响啊，北京的医院里呼吸科的门诊量有没有什么变化？详细情况现在来连线一下新闻广播记者韩萌。韩萌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可能我们所有的朋友都特别关心，像在昨天这样的天气里面，医院的呼吸门诊的就诊情况啊是怎么样的，有没有说明显增多的情况呢？ 嗯，那不少这个综合医院的呼吸科确实已经感受到了雾霾带来的影响。比如呢，我在北京朝阳医院的呼吸科诊室里看到，既有年轻人也有老人。这个呼吸科的医生告诉我呢，他们看到啊，很多一些咳嗽的病人就是严重多了，而且有哮喘的病人都被诱发了。因为这个 PM2.5 啊，对这个鼻子和咽喉都有刺激，所以一开始呢，没有这些疾病的人，一开始可能是觉得有些不舒服啊，嗽嗓子。那如果有慢性疾病的人，很快就会被诱发。但是呢，医院对于这个一些这个病人有可能增多的情况，这个积水潭医院啊，他们也启动了这个应急预案，一方面做好这个呼吸道病人增加的准备，安排了一些相关的医护人员备勤，同时呢也是在人员密集的地方，医院也是人员密集的地方，做好防尘降噪工作，比如说清洗医院空调啊，也会给这个医务人员发放这个口罩，发了10000多个。 嗯嗯， 韩萌，还有这样一个情况啊，就是昨天我们启动了这个空气重污染之后呢，在微信啊、朋友圈啊或者微博里面就传着这样一个帖子，说呼吸六天雾霾，这个肺就变黑了。不知道昨天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新闻？有没有采访相关的医生？医生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有没有科学的解释？ 我昨天呢是采访到了北京朝阳医院这个呼吸与重症学科的副主任医师张红，他明确表示啊，这个吸入一些有害物质确实会让我们的肺有变化，但是六天就变黑是可能性不大的，得长期吸入。那事实上呢，我也是查了一些资料，后来发现这个图片中所说的这个复旦大学的研究者，他也出来表态说，图中这两个实验鼠的肺啊，其实并不是像把这个实验鼠像人一样自然暴露于这个污染的空气当中的，而是用浓度相当于自然空气的这个千万倍的这个 PM2.5 的悬液，然后定时去每天往它的肺上滴才会变黑。那大家可能会疑惑啊，这个吸入雾霾到底会对大家健康有什么样的影响？比如说一到雾霾天气，大家会看到各种各样耸人听闻的说法。那专家告诉我，目前医学可以确定的就是雾霾吸入可吸入颗粒物 PM2.5 呢，它吸入肺泡之后会有一部分进入血液，造成全身性的损害，比如说重金属会致癌，那比如说生殖系统的损害会导致不孕不育，那也有可能影响寿命的长度。但是同时医学证明戴口罩是可以对雾霾有效的防护的，所以提醒大家出门一定要戴口罩，回家换衣服，洗脸洗鼻子。 好，非常感谢韩萌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好，感谢韩萌啊。那么据报道呢，目前北京市卫计委呢已经要求421家相关的健康监测机构，在日常健康监测的基础上，要重点关注到呼吸道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监测结果，并予以及时分析，有重大异常情况的要随时报告。 与此同时，医疗急救机构120和999呢也加强了值班力量，配备足够的人员和救护车辆，应对可能出现的市民对救护车的需求高峰。 目前根据部署呢，北京各级各类的医疗机构已经做好了短时间内接受大批量患者就诊的准备，重点做好呼吸、心脑血管等疾病的医疗救治相关准备和处置工作。 鉴于北京所面临的空气重污染天气啊，提醒儿童、老年人和呼吸道、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等等的易感人群要尽量留在室内，避免户外活动。 那么在不得不外出的情况下，要选择适合的防尘口罩。雾霾天外出回家之后呢，您可以用生理盐水来清洗一下鼻腔，帮助保持鼻腔的清洁，去除聚集的细菌、病毒和过敏源。那么除了西医方面的临床治疗，咱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啊，又有哪些防治雾霾的妙招呢？现在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中医院呼吸科的周继普主任，请周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周主任你好。 哎，你好。 那大家都特别关心雾霾天气当中呢，有什么样的中医方式能够帮助大家防霾，请周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我们每天都在讲这个雾霾的防治措施，也大概就是这些，比如说我们对这个防护啊，个人的防护啊，口罩啊，然后就是还有一些那个就室内的注意不要那个通风时间太长，要及时关闭门窗，然后个人的卫生的清洗等等。其他从中医来讲，因为雾霾最容易出现的这个就是造成那个呼吸道的感染，所以我们这几天呼吸科的病人特别多，容易出现这种呼吸道感染的情况。所以您一旦出现这个咳嗽呀、吐痰呀或者咽痛啊，就有点感冒的前期的症状的时候，您可能这个时候还要注意及时吃药。比如说您要家里常备一些这个常用的感冒药，那么当然您在选择感冒药的时候要注意，还是区分一下是风寒风热为主，这样才选用相应的感冒药来及时的治疗，防止这个病情加重。同时呢，我们还可以选用一些，比如说又没有明显的感冒症状，但是就觉着这呼吸道不舒服，我们可以选用一些食疗的方法。你比如说咽痛啊、咽干呢、我们可以用点麦冬啊、金银花，可以这个就是代茶饮，我们就是每天喝，有这个症状的时候喝一点，这样的时候你这个咽痛咽干的症状可以缓解一些。如果有点咳嗽啊，就是又不是很重，也不发烧啊等等，这些我们可以用点那个熬点梨水啊、白萝卜水啊，再加点蜂蜜，这样可以起到一个清肺啊、润肺的作用，来使咳嗽可以有一定程度的缓解。比如说您一天回家以后痰比较多呀，或者平时有人就爱有吐痰，再加上这种天气可能痰相对比平时多一些，我们可以用点陈皮啊、泡茶啊、泡水，这样 有一个化痰的一个作用。 哦， 这些都是一些我们常用的一些小的一些措施。 嗯，周主任说的这个我也特别有亲身感触哈。前一段我也咳嗽的挺厉害，然后天天在家熬这个梨水，和后来呢感觉还是效果挺不错的。看来从这个食疗方面啊，大家其实还是应该多注意一些。另外呢，面对雾霾、老人、小孩以及呼吸道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这些易感人群，周主任能不能再给我们说一下，大家应该如何应对或防治这个雾霾呢？ 我想第一个还是在这种天气，当然我们还是尽量减少外出，比如说我们很多小学也都就是这两天停课了，那么减少室外活动，这个是最直接的减少雾霾对人体损害的一个措施。第二个就是您如果外出以后进门要注意，一定要注意这个我们清洗，比如说洗脸啊，还有手，还有鼻腔，那么这些容易受到雾霾污染的地方一定要注意清洗。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注意这个饮食啊，还是要以清淡饮食为主，同时要注意多饮水，因为我们这个呼吸道一旦特别干燥以后啊，这个就容易就是滋生这些致病微生物，所以我们要注意饮水，保持呼吸道的一个湿润。另外还要在室内的时候要减少这个开窗的时间，当然也需要开窗，也不能说紧闭着窗子就是二十四小时都不开，那样也室内污染也挺重的，所以我们还要在相对污染小的时间里还要注意开窗。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预防一个上呼吸道感染的这个比如说感冒啊，上呼吸道感染这些症状的出现。 好，非常感谢周主任给我们做的很多的健康提示啊，谢谢您，再见。 因为是要有个堆积的过程。 首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 也就是说，全北京市将会在明天早晨的7点钟到。 空气重污染， 空气重污染，北京在行动。 北京在行动。 空气重污染，北京在行动。 应对重污染，北京在行动。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特别直播。 特别直播。 早上的8点17分，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特别节目，应对重污染北京在行动，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之后，根据北京市教委的要求，从昨天开始，北京的中小学、幼儿园以及校外教育机构都开始停课了。 是，那么有关中小学、幼儿园停课方面的问题啊，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接下来我们要连线一下新闻广播记者甜甜，来了解相关情况。甜甜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昨天是停课的第一天啊，总体来看这个我们先问一下学校的停课情况是怎样的。 那么红色预警启动以后呢，几乎所有的学校它都采取了一个灵活弹性的教学方式，也就是建议学生在家学习，不过如果学生没有人看管，还是可以送到学校来，由老师组织学习生活的。那么我们也看到和往日喧闹的这个校园不同，这两天呢不少学校的教室都是空无一人，而有的学校呢是则有十几名学生或者几十名学生到校。比如说像西城区的奋斗小学，一二年级500多名学生中呢是只有十几个孩子到校。那么学校呢是给孩子们安排了防雾霾的健康课和认识钟表等综合实践课程。而像崇文小学、北京小学这样有寄宿学生的学校呢，没有回家的孩子同样是由老师来组织的。比如说崇文小学呢，它就是分年级开展爱国主义电影欣赏、动手实践课以及自习等等。主持人。 好，那其实大家还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在家里边的孩子啊，因为要求是停课不停学嘛，而且很多家长都觉得这次红色预警之后对生活的改变比较大的，就是可能在家里面需要带孩子，需要跟他们一块学习，不知道停课之后孩子们到底会有一个怎样的学习情况。 那么对于大多数停课在家的孩子来说呢，这两天主要是通过网络教学的方式来学习的。比如说呀，市教委它有一个北京数字学校这个网络平台，它昨天从0点到12点呢，就有超过8万名中小学生登录学习。而在不同的学校呢，它有不同的这个自己的一个网络教学的方式。比如说像景山学校的师生呢，他就可以通过视频直接实现这个上课、提问、回答等一些环节，并且呢学校是安排了上下午各3节课程，每节课40分钟。而对于这个家中没有视频条件的学生呢，老师就会给你提出一个自习的建议。而像北师大的附属实验中学呢，老师们是通过用笔记本电脑等设备呢给孩子录制一些微课，那么老师们利用微课平台呢，把一节课切分成5到10分钟这样的不同的小段，便于孩子们通过网络来学习。而按照学校的计划呢，3天时间内他们将推出像语文、数学、英语和物理4个科目的一共12节课。而像清华附中的永丰学校，5名老师则利用5间高清的直播教室直接实现让孩子们在家上课。而特别是除了 像语文这些科目以外呢，老师们还专门录制了体育课，教会同学们一些瑜伽动作，让孩子们在假期时间呢也是进行练习的。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甜甜带来的介绍，谢谢，再见。 再见。 好，感谢甜甜啊，刚才甜甜介绍了这个小学方面的一些情况哈，那幼儿园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面对空气重污染，一个很重要的易感人群就是孩子， 对， 特别是低龄幼年儿童。面对雾霾天气，小朋友们又该注意哪些呢？我们今天早上也是采访了北京市政协委员、21世纪幼儿园的实验幼儿园的园长朱敏。那昨天是红色预警第一天，这家幼儿园的工作和往常相比有哪些变化？这种天气下，孩子们在室内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运动？我们来听听朱敏园长的介绍。 那不确定这个孩子来还是不来，那我们当时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全体员工各岗员工在岗。那么跟往常教学活动有一点不同的是，取消户外的活动。第二的话呢，就是在室内，那么适当的跟孩子开展这种动静交替的活动。因为对小孩来讲的话呢，小孩子他是待不住的，在组织游戏活动的时候也是尽量是这种低频率的、低运动量的，一些比较安静的走线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在走线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可能就是教孩子一些这个手指操啊，绕口令啊，这样的一个活动，绘画呀、讲故事啊、阅读啊。那这些活动的话，让孩子首先再远的这部分孩子他感觉的不枯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不要让他感觉到跟平常的生活有一个明显的差异。那么因为孩子他是需要一种心理的过渡，我们不想造成他这种不安全的感觉。所以我们并没有过度去渲染，因为孩子比较喜欢。更重要的实际上是跟我们的环保教育、生态教育结合起来。我们是讲的话呢，怎么样通过我们爱护环境，我们跟小朋友一起怎么样都同时的这个从保护环境，从自我做起这个角度，让这个蓝天白云再回来。至少我觉得就我们园我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虽然这次这个要求很突然，我们因为有03年非典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加上现在的这种网络技术更发达，这种微信啊，然后我们手机 APP 这种更发达，都已经平常做好了这种日常的工作以后，其实这种启动对我们来说应该说是在无准备当中的有准备。 另外呢，朱园长还介绍啊，在保育环节，孩子们吃饭之前呢可能是漱口洗手，现在啊要给每个小朋友洗脸，还用棉签来擦一擦鼻孔。另外在食谱方面就增加了一些清肺的食物，这样可以不仅去掉脸上的颗粒，最好也能去掉肺子上的一些颗粒哈。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让很多家长纠结的问题，就是这个幼儿园会不会安装空气净化器，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也要听一下朱明园长他有什么样的感想，来听一下。 因为空气净化器的标准啊，就是国家没有制定，所以呢从我们园里我们没有这个大规模的统一安放，但是呢我们有一部分家长通过家委会的形式，然后呢一致同意的家长那个给班级购置的，那我们是全部是开放的，就是对空气净化器就在使用当中。但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是一个细节，因为现在空气净化器太杂，所以我们希望就是政府或者是教育主管部门对它的这种使用标准和使用要求、安装要求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意见，这样我们就比较容易执行和操作了。 雾霾天气温馨提示，雾霾天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时请戴好口罩，归来需要清洗口鼻和双手，关注健康，共抗雾霾。 中国银行推出会说话的美猴王压岁金钞了，让你分分钟把爱说出来。现在购买还有萌宠猴宝相送，会说话的美猴王金钞就在中国银行，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不是998，不是598，买人保直销车险送免费保养，真的不花钱，机油、机滤、工时费全免，上门保养到店保养任你选。 人保直销车险，轻松保，简单养。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 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的状况。目前全市的交通总体运行正常，环路呢处于畅通的状态。联络线方面，只有东部地区的个别路段啊，进城方向有缓慢情况，比如说朝阳公园的南路、工体北路一线、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方向、广渠路双井到大郊亭双方向，目前呢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 嗯，那么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特别直播节目应对重污染北京在行动。稍后您将会听到，我们将会连线北京市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为您介绍今天的污染扩散条件， 连线空气质量专家，为您介绍室内空气净化器应该如何选购。 嗯，同时呢，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啊给我们发来短信跟我们互动，空气重污染条件之下您都做了哪些积极的应对。看到手机尾号5850 58的这位听众啊，他说不出门不添乱，减少煎炒烹炸，简单清淡饮食，这就是我的抗霾行动。 哎，非常不错啊，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哎，也欢迎大家积极发送短信过来。那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回来继续直播。 以下是上海大众 Take Care 爱车课堂时间。张女士您好，我是您的服务顾问小关，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小关你好，我听说冬季气温低，开车出发前最好给爱车热热身，是这样吗？ 说的没错，因为发动机正常工作温度在90度左右，此时各部件膨胀以后的配合精度是最合适的。如果经常在冷车启动发动机后立即进入常速行驶，可能会影响发动机工况。 原来如此，热车是不是原地怠速，等待3至5分钟即可？ 这其实是个误区，原地怠速热车时间并不宜太长，时间控制在30秒至1分钟左右即可。原地热车后应保持低速行驶3至5分钟，即可达到热车效果。 那我平时原地热车1分钟，然后慢慢行驶出小区，就差不多完成热车了。 没错，既能确保爱车健康，更能确保行人安全。上海大众 Take Care， 匠心制成。 1.6，1.6，月息低至1.6，房产汽车抵押贷款急用钱就找宝瑞通，宝瑞通点的行，20年品牌的专业保障，6894-6688。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因为是要有个堆积的过程。 首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 也就是说，全北京市将会在明天早晨的7点钟到 空气重污染， 空气重污染，北京在行动， 北京在行动， 空气重污染，北京在行动。 应对重污染，北京在行动。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8点，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特别直播。 特别直播。 早上的8点27分，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早8点特别节目应对重污染北京在行动，欢迎您继续收听。 嗯， 前面的资讯我们也提到了，今天北京的污染物指数呢将会达到本轮空气污染的一个峰值。那么有关今天天气的变化，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郭建兴，请郭工给我们介绍一下。郭工你好。 喂郭工。 郭工你好。 哎，你好。 哎，郭工你好，我是李瑞啊。 哎，你好，李瑞。 大家都非常关心啊，今天预报说是可能达到了这次红色预警的污染的一个峰值哈。就目前情况来看，北京城区的能见度如何？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早晨这个能见度啊，比昨天还是稍稍的那么好了一些。这个大部分地区呢，这个能见度都在1公里左右，或者是比1公里稍多一些。但是东部以及南部地区的这个地方呢，有些地方这个能见度是小于1公里的。不过呢并不是特别的差，所以高速公路呢目前没有封路或者分流的这么情况。这是因为呢昨天晚上大部分地区出现这个小雨或者是小雨加雪的这个天气。这个只是在西北的延庆和东部的通州这个降水呢很小或者是基本没有。除此以外的其他的大部分地区呢都出现了降水天气。这个降水量是在0.几毫米到1.8毫米之间，全市平均降水量是0.4毫米，城区呢是一个0.6毫米。那么最大降水是出现在海淀，海淀气象站的这个降水量呢是1.8毫米。总的看呢，就是在城区里边吧，就是这个海淀和石景山呢相对明显一些，降水呢对这个污染物呢有一定的这个沉降作用，所以今天早晨这个能见度啊。 比昨天呢是要稍稍有所改善。 嗯， 这个阴霾天气以及大雾天气没有昨天那么重，是这样的。 那么今天整体来看的话，白天到晚间，北京的空气扩散条件又怎么样呢？污染条件怎么样？请郭工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还是极不利的。这个关于这个雾和霾的这个天气呢，虽然是这个今天早晨这个比昨天呢稍稍有了一些改善，但是呢因为这个降水天气啊已经是逐渐的停止，今天白天大部地区再出现这个降水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呢阴霾天气在今天白天还有这个小幅度反弹的这么一个趋势。 嗯， 那么今天白天呢还是不适宜户外活动或开窗通风。 嗯， 好在呢是有一股冷空气呢已经在来北京的路上了，到明天早晨七八点钟就能到达北京。这个北京这个首先开始影响的是北京的西北部地区，到时候呢就是笼罩北京几天这个雾和霾的天气呢就会自西北向东南逐渐的消散，那样的话就是蓝蓝的天以及清新的空气会在明天重新回到北京。 嗯， 并且明天这个最高气温比今天的最高气温会高出不少。 哦， 今天咱们预报的最高气温是3-4度这个样子，那么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到9度左右，比今天呢就是有比较大的幅度的提高了。 嗯， 这样的话明天的天气呢就是比较适宜户外活动的，是这样的。李瑞 啊，那太好了，大家都盼着这个风能够早点到来啊。 嗯， 明天早上估计会吹到北京。 嗯， 另外呢我们看到预报也显示说是有可能啊周六还会有一轮的这个空气条件扩散不利的情况。 对， 这方面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是这样的，这个明天这个冷空气下来以后呢也因为强度不是很强，这个高气压控制咱们北京呢，也就是说明天和后天，也就是说这个周四和周五，这两天还可以。那么周六、周日是12、13号呢，这两天呢，可能稍微的就又这个就不太利了，有所下降，但是没有这几天这么重。到14号、15号、16号呢，这个就又有冷空气来了，这样的话就是14、15、16，就是下周一二三。这三天应该说还是不错的，是这样的，李瑞。 好，非常感谢郭工给我们做的详尽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也感谢郭工的细心的提醒。我们来继续关注啊，北京首次启动红色预警引起了一些网友对发布时间、启动条件等方面的疑问。对此呢，北京市环保局应急处、北京环境监测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呢，昨天晚上进行了回复说明。 对于为什么没有提前24小时发布这个红色预警，相关负责人表示说，按照2015年3月北京最新修订的《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红色预警由市应急办提前24小时组织发布，但这一次红色预警不是直接从无预警状态启动的，而是在橙色预警基础上升级而成为红色的。 对，此前橙色预警呢已经由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提前24小时组织发布，橙色预警发布的时间比启动时间呢早了31个小时，保证了充足的时间给相关单位启动减排措施，所以说符合预案的规定。 而对于为什么要从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预警呢？相关负责人解释，从12月7号开始，原来预测啊9号晚间可转好的污染天气又延长到了10号午后，所以从7号0点起到10号的中午，污染一共将持续84个小时，已经超过72小时了，也就是超过3天，所以符合红色预警的启动条件。 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启动之后，从昨天开始，北京已经实施了机动车单双号限行的临时措施。我们要反复多次的跟您强调一下，具体的执行时间是每天的凌晨3点到当天晚间的24点。 那具体来说呢，今天限行的机动车是双号机动车，尾号为单号的机动车今天是可以上路的，而到了明天又轮换了，限行的是单号机动车。那这一轮呢，单双号限行将会一直持续到明天中午的12点，在这之后将会恢复5日制限行办法。 所以说要提醒大家，单双号限行的实施范围啊是北京市辖区范围内，而不是以前您经常使用的五环。纯电动汽车和出租车是不受尾号限行影响的。 那昨天是北京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单双号限行的第一天，统计数据显示，昨天北京公共交通增加了200万左右的人次客流。 新闻广播记者吴思报道说呢，早晚高峰期间地铁客流有所增长，其中8通线增幅最为明显，进站量和上周同时段相比增加了5%，2号线呢增加2.5%。为此，北京地铁共加开临客107列，以满足大家的出行需求。 那北京公交集团也 在各条重点线路增配了840部机动车，平均增加15000车次，保障市民的绿色出行。 关注完公交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机场方面。今天早晨首都机场大雾，能见度800米。从首都机场航班实时情况来看，目前航班的起降还算正常，个别航班是出现了半小时左右的延误。 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介绍说，根据民航局空中交通管理局航空气象中心今天早上7:15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预计首都机场在今天上午11点之前能见度维持在600到800米，乌鲁木齐机场动雾能见度300米，预计下午1点能见度转为700米。受此影响呢，目前北京到乌鲁木齐的航班有1到2个小时的延误。 再来看一下其他机场啊，哈尔滨机场有动雾和烟，能见度是700米，预计9点会转为1000米以上。广州机场呢，现在是中雨，预计8点前会已经升级到大雨。预计长春机场是8点到11点会有短时的小雪。 所以请旅客朋友在出行前要密切关注一下出发地和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及时与所搭乘航班的航空公司取得联系，了解航班动态。首都机场的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您可以记一下，96158，这部电话是96158，您可以拨打这部热线随时了解航班的起降情况。 因为是要有个飞机的过程， 首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 也就是说全北京市将会在明天早晨的7点 空气重污染， 空气重污染，北京在行动， 北京在行动， 空气重污染，北京在行动， 应对重污染，北京在行动。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8点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特别直播， 特别直播。 这个说到空气重污染天气条件下的防护，其实最有效的就是待在家里别出来。 是，那市民就问了，这雾霾天待在家里咱能不能开窗通风呢？因为即使是不开窗的话，也会感觉到这个室内空气质量啊比较糟糕。 对，环保部城市环境管理专家组的成员啊彭应登就说，即使在雾霾天，其实家里还是应该开窗通风。毕竟通风呢是防止室内污染源产生污染物的聚集方面啊最经济最便捷的一种方法。 在这里呢要给您说一下，这雾霾天的室内通风啊也是很有讲究的。专家建议说呢，大家最好是在中午12点到下午2点这一区间段呢开窗通风，而早晚高峰时间呢雾霾浓度啊也比较高，这个时间段就要避免开窗通风了。 在这儿要提醒，如果说您家呀靠近马路，那在白天车流量较大的时候就尽量要少开窗。 另外开窗通风多长时间呢，专家建议说中午开窗时间呢保障20分钟就足够了。你也可以在窗户的纱窗附近呢挂上一条湿毛巾，这样能够起到过滤吸附的作用。所以雾霾天气大家既不能完全的不开窗，也不能长时间盲目的开窗通风。 对，在雾霾天气条件下，有条件的朋友可以通过定制带有微粒过滤功能的通风器、通风窗或者是进风系统啊进行通风换气，也可以呢在家摆放空气净化器等等，实现改善室内空气品质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说到这个净化器，现在市面上的空气净化器可类是种类繁多哈，各家都有各家的卖点。那么大家应该怎么样来选购空气净化器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国家室内环境与室内环保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主任宋广生，请宋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宋主任你好。 你好，大家好。 那就是大家特别关心的是啊，现在净化器的选购啊有些是眼花缭乱了，请您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咱普通的市民如何能够快速的直接的选购好的这个空气净化器。 现在市场的净化器虽然很多，但是基本上就两种类型。一种是高效过滤的，还有一种是静电吸附的。这两种对咱们现在目前说的这个 PM2.5 的净化都有很好的效果，大家都可以选用。而且我们测试证明，只要选用了空气净化器，房间里的 PM2.5 会大大下降。外面如果是300的话，房间里咱们不用净化器至少在200左右，如果开了净化器大概就会降到100或者70-80以下。 那宋主任啊，大家还非常关心，就是说这个空气净化器可能这两年有雾霾开始，大家都在选购哈、啊。可是用的时间长了，这个过滤网会不会又变成了室内污染源的另外一个来源？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这过滤网到底多长时间就应该更换呢？ 刚才说到有两种净化器，一种是高效过滤的，高效过滤的净化器呢，它的原理就像咱们戴口罩一样，是通过过滤的方法把颗粒物吸附在它的过滤材料上。 嗯， 这种净化器一定要经常更换滤芯儿。 嗯嗯。 但是现在各种这个净化器呢，这个宣传的滤芯的更换时间不一样，因为有些国外品牌的净化器，它在国外可能那种干净的环境使用，可能它的滤芯使用的寿命可能一两年、两三年都可以。 嗯。 但现在在咱们这种高雾霾的环境条件下，这个滤芯的寿命可能就会相应短一些。 嗯。 所以一定要更换滤芯，但这个滤芯的，大家说我什么时候更换？这个有几个，一个是现在有些智能化的机器上面有显示。 对。 如果说显示提示你的滤芯要换了，一定要换。 嗯。 第二个呢，要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如果说我使用一段时间，感觉房间里面的污染或者感觉不是特别有效了，这个看更换。第三个也是最简单的办法，把这个机器打开看一下滤芯儿。原来如果是白白的滤芯儿，现在已经变灰了，甚至变黑了。 嗯， 那就得马上更换了。 好。好，有的时候我家里边这个就是带智能显示的，可我真的是心里面有一点不太放心，看来还是要经常检查，经常更换哈。 对对对。 嗯，很多家长还关心，就是说学校会不会安装一些这个通风的系统哈，或者说我们有没有更好的经验推荐给学校方面呢？ 现在学校这个教室里面的污染呢，大概它有三个问题，一个是现在的颗粒物这个 PM2.5 的问题。还有一个新装修的新买的家具的学校啊，它的这个化学污染问题，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由于学生这个学校教室相应小，学生比较多， 对， 空气当中 的 二氧化碳超标的问题，这个都属于这个学校里面的污染问题。 嗯， 一个呢，如果现在咱们当务之急要解决这个 PM2.5 最好的办法是空气净化器。 嗯， 但学校里装净化器啊，要注意就是安全。一个在大家很多家长说，我希望我买些净化器送去，在学校，一个是你买的净化器是不是安全的，是不是适合孩子用？第二个，学校有没有那么大的电的负荷量？ 嗯。 第三个，还有的家长希望这个净化器就放在我孩子身边，这样我是不是能呼吸到更干净的空气？实际， 嗯， 跟大家讲，净化器旁边是最脏的。 对。 因为它会把干净空气吹出来，但是它也会把脏的空 气 吸进 去。嗯， 而且电机的工作的噪声啊，还有这个电池啊，这些还有这个其他的污染物，所以不能把净化器放在人旁边。 嗯， 稍微离人远一点，这是最好的。 嗯， 但现在呢，可能很多厂家还有很多专家都在建议，包括我们也建议，学校不单要装净化器，而且还要装有新风功能的净化器。 嗯， 这样呢，一方面能够过滤大气环境当中的污染物，第二个能够把室内环境当中有害的气体，包括化学污染物，包括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给置换出去，这是最好的方法。 嗯，哎，太好了，非常感谢宋主任您的介绍哈，这也是很多学生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谢谢您，再见。 好好好，谢谢。 嗯， 也希望啊，咱们这个教育部门啊，能听到宋主任他的一些建议啊，学校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新风系统哈。 对，刚才这个就是采访园长的时候，他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 希望这个教委能够关注到这个问题，能够让我们的孩子 相应标准， 哎，在学校当中呢，也能呼吸到这种新鲜的空气。 嗯， 说完了空气净化器之后呢，在这个雾霾天，大家还要关注的是一个口罩的一个问题哈，有网友就表示说，经过红色预警的提前告知啊，现在感觉街上戴口罩的人的确比往常多了不少。 嗯，面对市场上这个五花八门的防颗粒物口罩，不少消费者又犯晕了啊，尤其是这个口罩上有什么 NKN9095 等等数字，他们都代表什么意思？ 嗯， 据了解，口罩上的 N 啊，代表的是采用美国标准 ，KN 呢是中国的标准。 哦，按照我国的相关标准呢，口罩分为 KN 类和 KP 类。 KN 呢是指口罩啊适用于过滤非油性颗粒物，而这个 KP 是指口罩适用于过滤油性和非油性颗粒物。 而字母后面的数字则代表口罩的防护等级，数字越大防护等级越高，比如说90代表过滤效果在90%以上，而95就代表过滤效果在95%以上 啊。不过这并不是过滤效率越高和口罩就越理想。 哎，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过滤的效果越高啊，佩戴者可能感觉到呼吸的阻力也会越大。一般大气中的主要污染物呢以非油性颗粒物为主，在价格、防护以及舒适度三者平衡比较的情况下呢，其实选择 KN90 系列的口罩就足够了。 哎，我们也发现因为防护口罩啊并不便宜，说明书上也没有注明口罩的使用寿命，所以说不少居民对使用过的口罩舍不得扔。那么这个口罩究竟戴到什么时候口罩就该换呢？ 据口罩研发的专业人士介绍说，判断这个口罩是否能够继续使用，不能只看表面颜色的变化。只要口罩没有出现损坏、变形、卫生程度和呼吸阻力还能够接受，这都是可以继续使用的。 那么作为日常的防雾霾使用啊，防护口罩的使用寿命主要是受卫生性的影响。如果说您发现口罩的内侧变黑，或者说已经有异味了，这个时候您真的应该换一换。 另外呢，专家还介绍说，反复使用后的口罩会出现变形、破损，带子或鼻夹会变松，那么这些都会影响口罩的密合性。如果发现口罩不密合，请您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口罩。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00-800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有几率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药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6515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0,000。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0-6515-0023，6515-0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好，接下来呢，我们请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的值班编辑王洪泉为您提供最新的路况分析。洪泉，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好。按照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的规定，今天是单号车行驶。今天早高峰，全市大部分路段行驶基本良好，东西二环、东西三环的南段由南向北行驶缓慢，北二环、北三环的外环方向也有断续车多的情况。联络线京通快速进城方向依然是车多，西部的辅石路和莲石东路都是在四环以西的进城方向车多。高速方面，机场高速四环到五环的出京方向，分鱼桥到四环的进京方向车多，京藏高速五环到二环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五环到二环的进京方向，京沪高速四五环之间的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长阳到西道口的进京方向都是车行缓慢。目前北京管界内各条高速都是正常开启的，可以选择通行。好的，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洪泉的分析。看来这两天这个交通路况啊，虽然说单双号限行肯定通行会稍微好一点，可是这个限行啊也给不少管理部门也稍微带来一些管理方面的问题哈，咱们慢慢克服。 京津冀及周边省份部分地区出现较大范围空气重污染过程， 特别突出的是源自于周边地区的跨区域的传输，十几个小时的时间里迅速转化成6级严重。 北京全力以赴落实各项应急措施，实施最严格执法， 督促辖区内施工工地停止一切土方石和建筑拆除等施工作业，停止建筑垃圾和渣土车、砂石车。 关注雾霾天气下城市和群众安全，报道京津冀地区协力应对空气污染，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直播，敬请关注。 好，早上的8:48继续我们的特别直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其他方面的消息，加拿大驻华使领馆因雾霾红色预警休假三天。 嗯，法制晚报报道，昨天下午呢，加拿大北京签证申请中心官网啊发布通知，由于红色预警，北京空气污染升级，该中心呢将会停止营业三天。 那么也就是说，12月8号到12月10号这三天呢，加拿大在北京的签证中心将会关闭。12月11号本周五会恢复正常工作时间，所以请大家提前安排好时间，以免影响您的行程。 嗯，今天是周三，照例是图书资讯大搜索的时间。这两天空气重污染的红色预警也成了热门话题。那么在这个图书资讯当中呢，我们就为您推荐一些有关空气污染防治类的相关书籍。 哎，这个雾霾呢，首先我们得了解它，才能更好地战胜它。如果您对空气污染和雾霾还有什么样不懂的问题，建议您看看这本书，叫做《地理学与生活》。 哎，这本书是全面介绍了空气污染是怎么形成的，影响空气污染的因素，以及如何控制空气污染等等。书的作者是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杰出学者奖的获得者，目前呢各大网上书店啊都可以订购到这本书。 嗯，其实呢，雾霾或者空气污染啊，可能是城市发展过程当中不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看很多已经从雾霾中走出来的城市，学习一下他们的经验。这里为您推荐一本书，叫做《洛杉矶雾霾启示录》。这本书回顾了洛杉矶长达65年的烟雾污染治理史。 书的作者是齐普·雅克布，他是土生土长的洛杉矶人。从童年开始，几十年当中呢，他见证了人们在雾霾当中抗争并且最终胜利的全过程。 无独有偶，历史上伦敦也曾经遭遇过一段严重的雾霾侵扰时期。 嗯， 剑桥大学学者克里斯汀·科顿最近啊为伦敦雾霾史还写了一本传记，叫做《伦敦雾》。 作者从文化历史的角度呢另辟蹊径，在梳理伦敦污染史和抗霾史的同时，更将社会历史和丰富的古怪异闻结合起来。书中作者写道啊，尽管伦敦早已甩掉了雾都的帽子，但是雾霾不仅仅悄悄地潜入了英国人的家里和身体里，也渗透到了人们的思维当中，成为了一种无处不在的文化现象。 嗯，说到有关雾霾的书籍呢，有一本啊其实挺特别的，这是一本由环保局局长写的小说，叫做《霾来了》。 这本书的作者叫李春元，是河北省廊坊市环保局的副局长。他的小说《霾来了》今年一经面世，就引来了广大公众对治理环境污染的共鸣。 嗯，这位环保局局长坦言啊，作为地方一线环保工作者，确实会经历各种博弈，他概括为上顶下压。比如说曾经市里一个领导的朋友要来廊坊投资一个有辐射危险的项目，地都给批好了，磨了半年，在审批上他硬是没让这个项目进来。而在这本小说当中呢，他设定了环保局长因为不肯批准污染项目被县长责难的桥段。 哎，但是李春元也说啊，书中的人物和故事情节有不少都是虚构的，但是关于雾霾的知识、环保法律知识以及一些数据呢都是真实的，希望自己的引导工作呢能够让民众与政府一起去治理雾霾。 嗯，图书资讯大搜索名家推荐，今天我们是邀请到了北京地坛医院呼吸科主任王宇，他为大家推荐了两本有关雾霾与健康的书。 从这几年吧，咱们国家这种雾霾比较重啊，我觉得也出有一些这种比较好的这种书籍啊。我在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两本吧。第一本是徐东群老师主编的《雾霾与健康知识问答》，这个是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我觉得比较好的时候，他对这个雾霾啊有一个相对来说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介绍。同时呢，对于这种大气的污染，包括 PM2.5 就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概念，也都做了一个相对比较详细的一个阐述，而且比较通俗易懂。它是问答形式，比如咱们说咱们老提到一个 PM2.5， 它就会第一问 PM2.5 是什么然后底下就会有一个回答，简单的一个回答。然后 PM2.5 对人体会有什么损害，哎，它底下可能会有几个条例。我觉得可以推荐大家先去看看这本书，就是我们自己看不需要很多的专业知识，我们去看也能看得明白，看了之后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吧。我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本书呢，它也是这个雾霾与健康，但它里头只有100个问题。雾霾与健康100问，这是马文敏教授主编的，他是上海第二军医科大出版的。这本书我觉得他写的好的好地方就是说，他每一个问题问的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大家现在说的谈的最多的话题。比如说那个雾霾了，我们应该怎么保护自己，我们吃东西应该怎么注意什么，出了门我应该注意什么， 在家里我应该注意什么？我觉得这是特别通俗的，而且就是大家最关心的这些问题，这是他的一个写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亮点。另外一个就是说，他的这些问题就是最最基础、最简单的，大家一看就懂，而且一看就能明白，就能照着去做。嗯，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一本书吧。 嗯，其实今年冬天啊，不止北京，华北地区都受到了空气污染的困扰。最近在污染也很严重的河北石家庄啊，有一项展览展出了雾霾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嗯、 已经在石家庄美术馆开幕的这个造雾展上啊，有一件特别的作品引人关注，这就是摄影家李天元的雾霾 PM2.5 皮肤北京12小时。作品有很多图案有秩序的排布而成，作者介绍呢，这些图案是有的是花粉，有的是灰尘，也有雾霾。 哎，而且更加引人关注的是，这些都是从他的脸上采集下来的，然后呢用一个高倍的显微照相机给拍摄下来。作者就想表达啊，雾霾非常的小，它会粘在我们的肺泡里和血液混合在一起。 雾霾天气温馨提示，雾霾天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时请戴好口罩，归来需要清洗口鼻和双手，关注健康，共抗雾霾。 好，早晨的8:55，我们今天的特别直播呢到这里呢也接近尾声了哈。 嗯、 很多朋友啊给我们发来短信啊，也说到雾霾天自己的出行感受，比如说3322的朋友他就说，北京雾霾还是选择咱们在室内锻炼锻炼吧。的确雾霾天气呢，大家千万不要在外面锻炼身体，研究表明啊，空气重污染条件下依然坚持身体锻炼，对身体自身的伤害会更大。 对，所以说大家保持在室内的活动可能稍微好一点。另外在节目最后这段时间，我们还要给您做一个出行方面的服务提醒啊。明年除夕的火车票明天就要开始发售了。明年除夕呢是在2月7号，农历腊月29，按照网络和电话渠道提前60天的预售期来计算，明天可以买除夕的车票，今天可以买除夕前一天，也就是2月6号的火车票。 哎，这个提示还是非常重要的。明天呢，除夕当天的火车票将在3个渠道开售，分别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和电话95105105。提醒大家，北京各车站的起售时间是不同的，北京西站最早8点开始发售车票，北京站10点钟开始发售，北京北站12点起售，北京南站12点30分开始发售。 嗯，到这里今天的资讯早八点就要结束了。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雾转中度到重度霾，北转南风1-2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80%。 今天夜间呢是阴有雾的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5%，最低气温0摄氏度。 今天傍晚时天气预计中度到重度霾，偏南风1-2级，气温2到1摄氏度。 嗯，我们看短信平台继续有听众发来短信，5253的朋友他说，今天是雾霾红色预警的第二天，昨天晚上的一场小小雨啊，地面淋得湿湿的，感觉啊雾霾减轻了不少。 嗯， 自然的力量无疑是巨大的，依然单双号限行，小区院子里的车很多，马路上的车依然稀少，即使是上班高峰时段特别拥堵的西关环岛路段也不堵车了，非常顺畅，今天早早的就到办公室了，心情还不错。 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和大家聊一下互动的情况啊。今天呢，手机尾号189，尾号是5058，这位朋友，您会获得我们的互动方面的奖品，是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 嗯，也感谢各位听众积极参与我们的节目。 嗯， 到这里今天的资讯早八点特别节目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节目编辑康立波、燕妮、刘慧、孙畅、李瑞，主持人孙畅、李瑞，感谢各位的收听。 稍后呢，您将听到由李玲和超峰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明天早晨的8点，我们再来一起品味北京的资讯早餐吧。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赶路，多少人会不小心半途迷了路？同一片蓝天，我在抉择一句是边缘，用生命有限的时间去爱。 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5150FM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 您好，